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出 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FM 98.2，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982，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在城市里面生活久了，一颗心都虚得不知道如何安放，到处人来人往，吵吵闹闹，难得片刻真正意义上的闲适安然。人们都说20岁的青年人展望未来，憧憬理想；30岁的人把握当前，抓住机遇，营造事业家园。人到中年便开始丝丝缕缕地怀念过去，这话真的很有道理。少年时候的山野景象是如此顽固地刻在我们每一个人记忆的最深处，闪着诱惑的光芒，让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时时刻刻地分离开来，一半不得不停留在城市的喧嚣当中，一半则无限神往地徜徉在山峰松明、溪水潺潺、水草漫漫的家乡之中。前几天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你们和某个城市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原因是因为听到了薛之谦那首《那是你离开的北京的生活》，透过爱情的烟火气，更多的是想表达现实面前人性的抉择起落。我活成了你的样子，你奔向光，奔向未来，而我则守着往事回忆，眼望人海，却再也无法出现在你的明天里面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自问，如果当时同你在一起，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局呢？所以今天我想和你说一说城市吧。城市有太多的故事了，笑和泪，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 试着流转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

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 非常熟悉了，来自于宋冬野，叫做安和桥。听众演员之久给我留言，讲了一个他和城市的故事。他说小的时候出生在南昌，爸爸妈妈每天忙着水果摊和烧烤摊，那个时候很穷，每天在隔壁老奶奶家的窗口看着动画片。后来爸爸妈妈也买了台电视，每天早晨都会给几块钱让他买小馒头和巧克力奶，那个时候便觉得很快乐了。之后在这个城市的记忆便是上大学之后了，大二的时候遇见了他。每次周末和他一起出去玩，游乐场、步行街、他的学校、我的学校，吃各种各样的小吃美食。他比我大一届，毕业之后去了杭州，我留在南昌实习，等着实习完之后准备辞职跟他在一起。辞职那天晚上很开心地跟他说我辞职了，他说他也辞职了，但是要分开，家里安排他去上海。我一晚没有睡，第二天问他什么时候走，他把他的车票拍给我看的时候，他已经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了。我回了家躺了一个月才继续找我的工作。我的闺蜜告诉我，其实分开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错，错在我们没有能力去承担这段关系带来的后果。我其实也很想去别的城市啊，我也不知道我留在这个城市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离家近呢，或者还是因为有儿时的记忆，还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回忆。现在也觉得待在这个城市，我也不想再去别的城市了。现在也才听懂了，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这句歌词。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隐 之前我看到这样的一段话，我高考前那几天根本学不进去，一到自习就和同桌去夜市吃东西，太阳刚刚落山，气温不是很热，满大街都是烧烤摊和奶茶铺。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我们一路说笑，一边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住在附近的老师。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店老板把烤好的肉串递给我们，笑嘻嘻地说，妹妹是学生吧，吃完这口再回去读两页书，以后去了大城市吃好的。周围是喧闹的人群和往来的风，大家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此刻的心情都毫无例外的放松。我当时就想，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么自由又充满朝气的傍晚了吧。后来真的是这样，再也没有了。

江月心游子，微风一吹过人间清凉。我曾是这个世界的宝贝，如今不知向谁说对不起。为我唱首快乐的记得来时路，你温暖的手牵着我，像孩子一样。 多少人流浪流，我是水底快乐的鱼。多少人化身前世的光，素朝歌流啊流，一会儿春风一会儿冬。素朝歌流啊流，无风无浪静。 最终找到了牡丹，飞进了苏州河的水里，变成了自由的鱼，而贾宏声却将他的纯净永远留在了苏州河边。他希望超越现实，却无法脱离世俗，选择离去或者是他最好的归宿。看的时间长了，这条河会让你看到一切。刚的这首歌叫做苏州河，给贾宏声。20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部分爱冒险的外国移民由上海乘船而上，溯吴淞江直达苏州，就顺口称其为苏州河。到1848年，上海道台林桂在与英国驻沪领事馆签订扩大英租界协议的时候，第一次正式的把吴淞江写作了苏州河。由此开始，苏州河之名逐渐流行。但当时的河名确实并未明确，在民间也有很多种说法。2004年出版的《上海通志》却指为上海境内的河段。苏州河沿岸是上海最初形成发展的中心，催生了几乎大半个古老的上海。后来又用了100年的时间，成为搭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水域框架。听众燕喜一夕云留言说，我没有精力像马达一样来找你了，好姑娘，愿你前程光芒万丈。 你会是白天中的我，如此可 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因为种种原因而拼搏，过着不好不坏的人生。很多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冷漠，但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因为还有数不清的美好回忆和最珍贵的情谊，舍不得割舍。我相信很多人在角落里面捂着嘴哭过，可一转眼还是会自信地前进，因为他们被认可，被需要。很多人说自己依旧没有过上想象的生活，但好像比当初站在原地的时候强了很多。孤独、无助、悲观是刚来陌生城市生活的代名词，而坚韧、成熟、自信则是走过了困难之后的收获。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人生的不如意和独自打拼的落寞，但好在生活不会亏待每一个真心努力过的人。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陌生城市里遇见很好的朋友，结识志同道合的另一半，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就。希望我们能够早日摆脱陌生感，逐渐在这里活出自我。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有一首歌，好像跟城市没多大的关系，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在犹太教的圣典里面，西安是耶和华居住的地方，西是西指的西，安是平安的安。这里是耶和华立大卫为王的地方，一直以来国破家亡的犹太人都期盼着上帝带领他们前往西安重建家园。十八世纪中叶，不被世人接受的摩门教徒无意间闯入此地，震慑于巨大石壁的威严，所以他们用圣经当中上帝居住的圣地西安山命名此峡谷，并纷纷前来朝拜。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圣地的形象逐渐被淡忘，但雄浑庄严却不失灵秀的西安国家公园却真正成为了大家游玩的人间天堂。有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找不到很好的解决方法的时候，不如就遵循自己的内心旨意吧。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来找我的话，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们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沟通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能够早点休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痴地唱着苦涩的歌，等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